新任城市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在东平壤大剧院观看了音乐舞蹈叙事剧《青春自传》。演出以序幕合唱与舞蹈《燃烧吧篝火》又开始，推出了男生独唱《青春自传》，舞蹈《白头山》的精神，男生合唱《我们坚决走白头山行进路》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演出生动地反映了朝鲜青年无限忠于朝鲜劳动党建设白头山英雄青年水电站的过程。